現在咧係要講到咧第九件，第九件咧講埋呢個色界無色界之外咧，呢、這個《楞嚴經》應該講完啦。但係咧法咧再諗到我哋修禅定啊，係會有魔鬼出現，所以再講五十重音魔。講完五十重音魔咧，呢部經就講完啦。咁現在講色界嚇，嗱色界咧就歸於呢個欲界天頂，總共有十八層天咁多。欲界係六層天，色界有十八層天。哦，阿難世更一切啊，所修心人不假善羅，無有智慧，鄧能執生，不行淫欲，欲行欲坐，想念俱盡。呢度是色界的情況了。色界的人呢沒有這個欲望，那就沒有父母了。那怎樣生這個色界呢？蓮花化生，在蓮花裡面生出來的。最初出世的時候呢，個樣呢就好似童子咁，身呢係白銀色，而且好微妙香潔。一出世呢就有呢個衣冠具足，唔使我哋去揾衫俾佢著㗎嚇。全部係大丈夫相，冇男女嘅相，亦冇男女嘅慾望。哦，呢個係色界。喂，色界點樣生得到色界呢？咁佢係世根一切修心嘅人，世根顯示唔係出世根，修道嘅人而係世根有志出塵嘅人。但係佢又唔知道點樣修啊，又唔知道自己本嚟有呢個佛性，又可以成佛噶，所以佢就錯念收集咯。佢修乜嘢呢？咁不假善羅，無有智慧，是他未能夠修到這個善羅，佛的善羅。不假善羅即是說不能夠假借出世根的善羅的功夫，所以就沒辦法，沒辦法又定產生這個智慧。這個呢就顯示普通一般迷途的眾生不懂得修這個守靈業望大定，亦不知道有真心有佛性可以成佛，只是希望遠離人間的痛苦。這種人呢就沒有這個智慧，但是他討厭欲界的苦，又粗又有障礙，所以就歡喜色界呢是很清淨很美妙，能夠離開這個層境，因此他就執心不行淫欲。哦，執心不行淫欲。這個淫這裡所說的淫欲呢，就是包括不貪不嗔不痴不妄語，即是持這個五戒很清淨了。因為他不貪不嗔不痴嘛，所以心中就可以降伏這個貪嗔痴的煩惱。心沒有這個貪嗔痴煩惱，心就可以守這個五戒，行這個十善。所以行自坐卧都能夠遠離這個五欲的層境，不但他心不煩殺道入網，而這個心呢，連這個心呢也不想起殺道入網的事，因此他就有資格生這個欲色界的天，在這個色界裡面受生。這個就是說五戒十善清淨的人可以生這個色界，這個色界天。五戒十善未夠清淨呢，是能夠行五戒十善呢，就可以生這個欲界天。現在呢色界裡面分開有初善、二善、三善、四善。四善天之中呢，是初善天有三天，二善天有三天，三善天 亦有三天。四禅天有几多？有九天，所以咧就总共十八层天。啊，而家讲初禅嘅三天，初禅嘅三天咧就系梵众天、梵苦天、大梵天。啊，呢个初禅天又系点咧？咁系爱染不生。无漏欲界，时人应念生为梵女，二是一类名梵众天。即是初禅三天的人呢，他已经没有这个爱染的心了，所以就断了生欲界的因咯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生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由这个业力牵引我们去的。我们生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，为什么我们要生这个五浊恶世呢？就是由这个恶业，由这个染的业，由我们这个业来生的，所以叫做无业不生娑婆。我们怎样可以生极乐世界呢？就由这个念佛的正业，修这个正业就可以生法的正的国土。而家呢一个色界天人呢，已经没有这个污染的欲界的因了，这种业冇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在这个欲界里面停留，因此呢他就超出这个欲界。命中之后呢，是凭他清净的梵行啊，就可以化身于这个色界，做这个色界天的人民，为这个色界天的梵王的伴侣，这一类叫做梵众天，寿长二十小劫，生长半由长高。这个是梵众天。根字呢，就欲集忌财，利欲心言，依之律而爱拗，这个读了拗字，不是读了乐字，爱拗随顺，是人应是能行梵德，二是一类名梵苦天。梵苦天呢，就是作这个梵天王的大神，在梵天王，在这个初禅天里面做官，这个是做人民，梵众天是做人民，这个是做天上的官。咁啊，呢一个第三层天咧，就天王啦。因为佢呢个淫欲嘅习气啊，呢个习惯已经消除，离开呢个欲心，所以咧，佢对于呢个五戒十善嘅律仪咧，系非常之喜欢，能够随顺于呢个五戒十善。不但系戒成就，而且系定成就。应是呢，就话佢离开下界而得生上界呢一个时候，梵德呢系指四无量心啦。四无量心系乜嘢呢？就系慈无量心、喜无量心、悲无量心、舍无量心。呢一个梵这个梵苦天的人民呢，除了五戒十善之外，还加一层进修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同时修这个禅定，比这个梵众天人胜得多，所以他就升为梵王的大神，帮助这个梵王呢运用这个德化。这一类叫做梵苦天。他的寿命呢，寿命四十小劫，生长是一又长高。其次呢，初禅的第三层天呢，就叫做大梵天，即是大梵天王。大梵天的情形呢，就是生心妙现，威仪不竭，清净禁戒，加以明悟，时人应是能统梵众，为大梵王，二是一类名大梵天。即是说 享人根受持呢个五戒系清净，不但生不犯，心亦不起。再加一步咧，系修呢个四无量心，无论系生同埋心，都得到圆妙，一切事一切事都具足呢个威仪啊！不但系持戒清净，再加上一种明悟的境界，前天呢就有戒生定，而家呢一层天呢就因定而发智慧。呢一个人啊，因为有定发慧呢，所以佢生同埋心都得到圆妙，所以呢佢嘅德行啊比其他两天啊高啦，所以能够统领呢个群众。因为这个梵王呢，是既然是有德可敬，亦有福德，亦有这个威仪，所以就被大家推为梵王咯。这一类呢，是超过这个梵众天、梵苦天，寿命是有六十小劫，身长呢，是一由层半高。阿难此三圣智啊，一切苦恼所不能逼，虽非正修真心摩地，清净心中支流不动啊，明初禅天。呢一段经文咧系总结初禅、梵众天、梵苦天、梵王天呢三天啊嘅境界啊。呢三天咧，梵众天、梵苦天、梵王天呢三天咧，系持戒清净，已经降伏咗分别嘅我执啦。虽然系佢唔系修佛教嘅正定，亦未得到真嘅三摩地，但系佢嘅心已经好清净啊，支流不动，即系其他嘅贪嗔痴烦恼咧，已经唔能够令佢起心动念。这一类的人呢叫做初禅天，即是说心已经没有欲界的烦恼，所以欲界的苦恼不能够逼迫他。欲界的烦恼是什么？就是分别我执。现在既然降伏了分别我执，所以呢就不为他其他的情景所动了。初步呢就得到什么呢？初步咧係得到啊，離開呢個動，得到呢個靜，所以叫做初禪天。哦，咁咧呢個初禪天有幾大咧？咁能夠蓋瞓一千個一個小千世界，響三界啊，響呢個三界九地之中咧。是屬於第二地，我們記得三界九地叫做什麼名字？第一地叫做什麼？五趣集居地。第二地呢是離生喜樂地，離生離開這個欲界所有煩惱，所有痛苦，而得到有一種禅定的喜悦和快乐，这个叫做离生喜乐地，即是说欲界的苦恼没办法逼迫他了。现在我们在欲界里面生存，我们很多苦恼，一日之中呢真是除非你忘记了他，一心念佛没事，当你一以现实接触呢，你就很多很多烦恼了。所以众苦逼迫是欲界的境界，但现在呢色界已经超过欲界境界，所以欲界的苦初步是离了动而得到静，不为这个欲界的苦所逼迫，叫做初禅天，是能够离生喜乐，是叫做离生喜乐地。内有各观的火是什么呢？它仍旧是有一种心，是任这个定未得妄心，有一个觉 同埋罐去收呢個禪定，所以仍舊有火。因此咧，結火起嘅時候咧，仍舊燒到初禪添。啊，二禪天嘅境界又唔同啦。二禪天咧係有三天，亦係有三天，叫做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陰天。啊，阿難其次梵天啊，統攝梵人，圓滿行梵行，情心不動，浸直生光，二是一類名少淨天。呢度咧係總共咧係亦有三天係二禪天嘅天人。初禪天咧係要持戒嚟幫助呢個禪定，現在二禪天咧定境咧係深入啦，能夠發光啊，發出智慧光，唔需要再持戒啦，所以咧叫做定生起落地。但係佢嘅光咧係有大有小，有盛有劣。而佢個光大啲就高一層，小啲就低一層，所以以呢個光大小咧，分別佢個位次高下。哦，嗱呢個小光天咧就係二禪天最下嗰層，其次咧梵天咧呢個梵天咧，佢話統攝梵人啊，圓滿梵行，就係話。前初禪天的大梵天王呢，他的道德雖然是威而具足，清淨禁戒，情心不動，但是他所生的梵天的因呢，仍舊不及這一天，仍舊不及這個二禪天。哦，二禪天呢，不但是具足這個戒，而且是具足這個定，定境生入就產生呢個智慧，所以咧係具足呢個戒定慧，因此咧佢就能夠自己修行，又能夠化他，係純粹係屬於搖益，而冇呢一個煩惱啦，叫做圓滿煩行。因為定力深啊，所以心水就澄清不動咯。澄清咧就會發光啦，發光，但係可惜咧，佢嘅定境仲係淺，佢嘅光有限量嘅，咁所以叫做小光天啊，好小光，未及上天咁大啊，咁啊，所以佢壽命第兩大劫，身高係兩油層。其次咧，二禪天嘅第二層天咧就叫做無量光天啦。光光相現，照耀無盡，影射方界，遍成琉璃，二是一類名無量光天。即是說他修這個禪定是深入到很深很深，智慧光明很大很大，因此他身光和心光互相照耀，即是他依部的外境亦能夠放光啦，不但嘅身放光，心有光，係外邊嘅境界都放光，即係話依部同埋正部互相交攝呢個光明，所以咧能夠照到無量世界，照到十方世界，變成琉璃咁光。嗱，我哋知道初禪天個大啊，只係蓋覆一個小千世界。二禪天咧係蓋覆一個中千世界。乜嘢叫做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？你哋應該明白啦，需唔需要講啊？明白啦，唔需要講啦。哦，初禪天只係覆一個小千世界，二禪天咧係大到咧蓋覆咧係一個中千世界。所以中仙世界里面呢，光都可以照耀得到的，这一类叫做无量光，它寿命是四十大劫，身高四油层。第三层天呢， 给赐现光，成就教体，发发清净，应用无尽，二禅一类名光阴天。啊，这个呢就是二禅天之中最高一层天了。这个天呢是教化下界的天人，他能够以这个光来说法，说什么法呢？是这个清净奉行的法，教化下界的天人。他的寿是八大劫，身高是八又巡。吸慈言光是什么意思呢？吸就是吸取，慈就是执持，言光呢就是说这个大无量光天之中的依部正部内外的光明，互相交辉的时候呢，这一层天人呢能够吸取这些光明，这些无量光明，而保持不失，执持不失，继续进修的时候呢，到这一天呢定境更加深，光呢更加圆满。所以这个叫做圆光，是以这个光呢是代表音声去说法。先用奉行，即是说讲这个持戒四无量心的功德，是教化夏天的天人，令到夏天的天人呢是身心都清净，叫做成就教体，法化清净。其次呢，这个就是上一天，是这个光阴天吸取下界的光。再反过来呢，下界的天即是说这个无量光天和少光天呢，又反过来吸取这个光阴天天人的光明，明白他的所放的光的意思是什么，依照他的光的指示去修行，这样能够产生这个禅定的功夫，得到无量的妙用。这一种呢就是叫做光阴天，寿命八大劫，身高八又巡。现在我们明白二禅叫做定生起落地，初禅呢是离生起落地，初禅初初离开欲界的苦恼而产生这个禅定，很快乐。二禅呢就不但是离开这个欲界，而且离开初禅的粗的境界，而得到很妙的境界，叫做定生起落地。定生起落地有三天，就是这个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。那这个修这个禅境心呢，发出智慧光是有限，这个无量光天呢定境更加深，光呢就更加，不但心光，而且生亦光，不但依部光，正部亦光。但是这个光是无量那么多。那这个光阴天，这个天人呢吸取这个天人的光，反过来这个天人的光呢吸取这个光阴天的光，这个吸取这个光阴天的光呢受他教化，所以呢就叫做光阴天，以这个光来做阴声教化下界的天人。这三种天呢，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，不但胜于欲界的六层天，同时胜于初禅的三层天。因为初禅呢是啱啱离开欲界的苦，仲是有一种担心，怕仲有苦恼逼迫，仲有这个挂碍，必须要时时提高警觉，保持这个禅定。但现在二禅天呢已经离开这个欲好远的了，所以呢不需要怕再有下界的苦恼逼迫，一切忧虑呢都恬静，没什么逼迫他的，所以呢他的境界是在个禅定里面产生一种喜乐的感受。虽然是他未能得到正定，不是以这个不生不灭心去为本修因，修这个真正的心魔地， 但是他犯行清淨了，心中的粗的烦恼已经降伏，所以呢叫做二禅天，在九地之中叫做定身起落地。虽然在这个劫火起的时候不能够烧得到它，但是水灾的时候仍旧是波及它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它还有一种起，起是属于水，所以呢仍旧被这个水灾的时候侵犯到它。其次呢是讲到第三禅天了，第三禅天呢就是阿难二是天人啊，言光成阴，披阴露妙，法成精行，通直灭落，二是一类名小净天。二是天人就是指这个二是天人，言光成阴就是指这个光阴天。这个光阴天的功德呢，是能够以天的光明，圆满的光明，成就一种阴星去教化夏天的人民。而家这个少净天呢更加犀利了，更加是披发这个阴星，显露这个妙理，依这个妙理就发出这个精神的妙行，所以依这个净清净的快乐之中呢能够安然通达这个寂灭的境界。这里所讲的寂灭境界不是二乘圣人所证的真正寂灭的无生理，只是一种定力看佛这个见惑，内望这个身心，外望这个世界，内外空寂，得到清净，这样叫做寂灭。这一类呢叫做少净天，寿命呢是十六大劫，身高十六又长，这里就没得计的了。三禅天的第二层天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无量净天。无量净天怎样净法呢？经话净空现前，引法无滞，身心轻安，成寂灭落，二是一类名无量净天。净空的境界，净空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即是说由这个定力深入引发这个空理，不但内能够空这个身心，而且外空这个世界，除了一种净空之外一无所有，而且这种清净的空间是无有边际，无有限量的。修禅定修到这一种境界已经是降伏这个我执，所以是身心得到轻安，成就这个寂灭的快乐。因为这个净空的境界广大无量，比较前三天又胜一层，这一类叫做无量净天，这一类叫做无量净。它寿命呢更加长，三十二大劫，身高呢是三十二又长，比这个少净天又多一倍了。第三呢这个三禅天的第三层天就叫做遍净天，世界身心一切圆净，净得成就，圣托现前，归寂灭落，二是一类名遍净天。前两层天呢只是降伏我执，忘记了身心世界，忘记了内的身心。而家这一层天呢进一步忘记了外的世界，无论依部正部通通消灭，内空外空都得到寂静，所以叫做一切圆净。一切圆净的时候呢纯粹清净的功德就可以成就了。这一种境界呢就非常之殊胜。 是性的境界既然延前呢，身心都畅快，好舒适，冇办法讲得出嘅。到呢一个境界，有漏嘅快乐达到最高啊，最极点噶啦。所以呢，有啲外道呢就误会啊，以为呢一个境界呢就系、是。最快樂已經是證得這個聖果了，因此呢歸這個寂滅的快樂。怎知這種快樂雖然是世間上是最高級的境界，但是呢仍舊屬於有漏，不是無漏的。所以這一類呢是所觸及的地方呢都快樂都清淨，因此叫做遍淨天。受長六十四大劫，身高六十四由層，阿難此三聖樓，具大隨身，身心安忍，得無量樂。雖非真正得真三摩地，安忍心中歡喜不改，名為三善。呢度係總結啊，總結呢個少淨天、無量淨天同埋遍淨天三天，啊，又勝過初禪天、二禪天啦。啊，因為三禪天嘅境界唔同呢個初禪，因為初禪咧雖然係下界欲界嘅苦不能逼迫，但係咧未能夠得到隨心。啊，二禪天雖然憂慮咧已經唔逼迫啦。啊。已經是獲了這個五色前眼耳鼻舌身意六色，得到隨順，但是現在三漸天呢是得到直滅落，大六色都不起了。前天呢只是獲這個眼耳鼻舌身五色前五色，現在這個天呢已經獲了這個第六色，意識最壞最壞最衝動最衝動，現在是降伏了這個意識，得大隨常，身心都安忍。我們知道我們為什麼不得到快樂，為什麼受這個痛苦，就是因為這個意識在作怪，心言意馬，想這樣想那樣，做那樣做那樣，所以就作業流轉。現在這個意識呢，它揸住佢，控伏咗佢，唔俾佢再喐啦。咁而家咧就唔会起愤怒，唔会起愤怒咧就得到真正嘅快乐。咁呢啲快乐咧系响呢一个世间上有漏嘅快乐最顶啊，最极点啦。哦，所以顺乐无苦啊，心中咧系得到清净，已经系冇苦，所以咧非常非常之欢喜响，所以响呢个三界。九地之中是屬於離起妙樂地，離開這個二禪的起，得到很微妙的快樂。這個時候啊，這個三禪啊，雖然是快好快樂，快樂到極點，但是呢，它還有這個修定的時候，還有這個出入式。修禅定的时候还有这个出入式，因此还有这个风劫坏的时候呢，虽然水灾不能够到三禅，或者是火灾，火灾不到二禅，水灾不 到三禅，但是风灾还到三禅，所以呢仍旧是受这个劫火所谓。那呢第四禪呢，嗱，我哋講呢個天界啊，講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，都唔係我哋想知道嘅。最想知道嘅就係第四禪，因為第四禪有九天，九天之中咧，前三天咧係正常凡夫所修嘅，第四天咧就無想天變成外道啦。啊，外道之外咧，仲有五層天係。三果聖人所居的，由這個三果聖人所居呢，他如果他聰明呢，就由這裡即刻回小向大呢，就收少了二十大劫。如果他不聰明，慢慢慢慢地漸上去呢，還要收 多咗二十大劫，然後剩呢個阿羅漢果。正然阿羅漢果咧，仲係五十重音魔之中最後一種啊。所以最精彩嘅就是天文所講嘅，下一次所講嘅四禪天啦。今日冇辦法講落去啦。哦，咁我哋所以要明白呢個三界咁多層天，最主要就係話五不橫天。四禪天之中嘅五不橫天，下一次先講四禪天了。